所以呢，咱们299拿走的是45罐。 嗯， 那如果您想呢订购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嗯，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我爱广播操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。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、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、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，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，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，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第27集。 这一集我们来介绍一下广播操第7节跳跃运动的分解动作和它的锻炼价值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跳跃运动是要离地的，也就是说要有腾空的动作，所以呢这节操是我们这套操里边强度最大的动作。我们来分上肢和下肢来分别进行介绍。那么下肢动作呢是有两种跳，一种是前后的弓步跳，一种是左右的开合跳。那么前后的弓步跳是在离地跳起以后，前后脚分开成弓步落地，然后再跳起以后还原到中间。左右跳呢是跳起以后左右分开成开立，然后再跳起以后呢再收回到立正姿势。那么在跳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一点，也就是落地的缓冲。因为我们做高冲击的动作，比如说跳跃是腾空起来的，那么落地以后呢，地面给我们的反作用力就比较强。如果你没有掌握很好的落地技术，那么对我们的膝关节是一种伤害。所以在跳跃运动时候，落地一定要注意它的缓冲。那么缓冲从哪些部位进行呢？比如说当你落地以后，前脚掌先着地，然后过渡到全脚，然后再通过踝关节、膝关节和髋关节逐渐的缓冲，让这些反作用力逐渐的去消失，来保护我们的关节。那么在弓步跳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前腿是弓步，膝盖弯曲的方向一定是脚尖的方向，切记不要向内扣，然后后腿是直，重心是在两脚的中间的，然后跳起来再还原回来啊，是这样的，跳起前后，跳起收，跳起前后，跳起收。好，那么左右跳也是一样的。那么左右在做开合跳的时候，也是要在跳起空中，一定要前脚掌先落地，再做缓冲，收，收。好，这是下肢动作。那么下面上肢动作就配合下肢动作的跳跃，有两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是叉腰，用虎口叉腰，肘关节向身体的两侧。然后第二个动作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，冬奥有我，集卡集好运来了来了。 好运怎么集？ 即日起至12月31号，登录听听 FM APP， 集齐8张冬奥卡片，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哦！ 哇，这么多红包雨！ 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，狂欢购！这回让你听得够，听得够！ 上听听 FM 集卡集好运哦！ 有一种责任，有一种担当，是我生命的信仰。 董存瑞同志，祝你胜利。 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。 有一份真诚，有一份专注，是我前行的动力。 这位啊，就是张炳贵老师。 从这边开始好吧，一样都来一点好吧。啊，为人民服务好吧。 有一种热情，有一种付出，是我生活的态度。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 争一个民族， 我是党员， 走过百年，不忘初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晕耳鸣，腰膝酸软，骨蒸潮热，盗汗一剂，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。